啊，因果比人业道的还有效。啊，道德是叫人不好意思作恶，规范人心啊。因果是叫人不敢作恶，你作恶你也受报。啊，所以因果禁止别人作恶，那个效果的力量最大了。啊，人敢胡作妄为，就是不懂得因果报应。等到他死了之后，堕落在三途，那个时候后悔莫及，来不及了，必须在地狱恶道里头把些罪受完，你才能出头。啊，罪不受完，你出不来呀。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好啊，没有财富好啊。你想造恶业，那个恶业有限，不大。如果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很容易造大罪业。啊，那个罪业业造的时候，真是几十世、几百世都消不了。啊，太可怕了。啊，那么超越六道轮回，唯有往生净土。啊，什么人能去呢？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啊，什么叫发菩提心？印光大师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说的，四个字，信愿持名。信愿是菩提心，这个话以前没人说过，欧耶大师是头一个讲的，印光大师对了这一句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真难为他说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以往许许多多念佛的阿公阿婆，他们到晚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你问的什么菩提心都不知道。而这些人往生的瑞相都非常好，都能叫人赞叹，让很多人怀疑没有发菩提心啊，光念佛怎么能往生？欧益大师说了，真心祈愿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这个话说的太好了。啊，这些阿公阿婆 你问的什么菩提心的，真不知道。很多不认识字，根本就没有听过经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有人劝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像地贤老和尚劝他那个徒弟郭罗匠一样。郭罗匠不认识字，一天经都没有听过，什么也不懂，也没有念过书啊，出家了。地老知道啊，他不能在寺庙住啊。为什么？寺庙住五堂功课要学会啊，五堂功课要没有学会，在寺庙住人家笑你。你难为情啊，你住不下去。那讲经你没有这个能力，就真叫他为难啊。所以给他在乡下找个小庙，叫他一个人住啊，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好好的训练，将来一定有好处啊！告诉他念的方法啊，念这句话不间断，念累了呢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所以他一点压力都没有，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去休息啊，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啊，休息好了接着赶快念。三年欲知时至，站住往生。真的没有辜负老师。啊，给老师做出念佛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地贤老法师常常说他这个故事给念佛人听啊，鼓励念佛人啊，要向他学习，他万缘放下，心里头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心里头那些啰嗦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洗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所以他就这个方法了，稳稳当当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末法时期念佛人最好的榜样。三年成功。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啊，为什么当局迷了呢？当局有自己切身利害关系，他的分别执着特别重，所以容易迷惑，见不到事实真相。旁观的这个境界与他不相干，他没有得失利害在里头，他看的就比当局的人看得清楚。佛教给我一切事跟我们没有利害关系，一切现象假的不是真的，你就看得特别清楚 特别明白，这叫什么？叫生智慧。啊，佛法的教学是叫你断烦恼、开智慧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众生为什么生活的这么苦？是迷失了真相啊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看错了，想错了。说错了，做错了，不好的果报就现前了，这么来的啊！释迦佛建立这种教学，教化众生啊，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是佛法最后的一个目的。啊，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来的。啊，对于事实真相看错了、想错了、说错了、做错了，所感的就是不善的果报现前。啊，那么今天社会乱了，地球灾难频繁，变了，从哪里来的？就从我们所有错误里头感染来的。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。啊，而明心见性呢，是叫你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为手段。啊，一定要相信，要建立信心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相信自己本来智慧德能相好。跟诸佛如来一样的，没有差别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只是迷了。啊，我们六道众生，乃至十法界的众生，都是妄心当家作主。啊，真心不见了，没有想到有个真心。那么佛教人头一个认识确实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六道轮回在理上讲根本没有，就像做梦一样，自作自受啊。啊，只要你有我执，执着这个生生活，这就有六道。啊，佛法头一桩告诉你，生不生活。为什么？我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修佛头一个告诉你事实，我不生不灭。身有生命，我没有生命。哎，这话是有道理。如果我有生命的话，我这个身死了怎么会投胎呢？投胎肯定不是身了。啊，所以身不是我。身是什么？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。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衣服穿破旧了，换一件。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使用了，可以换一个。啊，真正能做得了主的人，自己想换什么身体，能够如愿以偿。这要功夫啊！啊，没有这个功夫人呢， 随着你的业力啊，你心地善良，行善积德，你的身相越来越好啊。如果你心地不善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那你换的身体啊，就换到畜生身、恶鬼身啊，比现在这个身差远了啊。所换的身全部都不是自己，业力变现，畜生有生死，恶鬼也有生死，天人还是有生死。从身上来讲，所以身不是自己。那么佛的智见跟我们之间不一样，佛是全觉，我们是全迷。啊，佛给我们所说的，越是讲到真实地方啊，我们越难相信，不能接受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是我们常读的，读了多少年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我们都记得很熟。可是几十年来，看过许许多多祖师大德的注解，我们还是有问题。佛的话不能不信，但是疑断不掉。啊，而是在最近几年读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这个疑才化解了。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啊。没有真正的证据，怎么能相信？啊，也让我们想到古人没有接触到科学，他为什么那么相信？这种佛法来说，我们的善根不如他们，他们就能够坚定不怀疑。我们虽然学这个问号啊，拿不掉。啊，那么真的原因呢？也许就是我们受到科学怀疑这个观念呢，太深了。啊，佛经上这些证据是要你自己修定，达到那个层次，你就看到了，你才能解决。啊，可是听讲容易啊，自己入定难了。尤其是深深禅定啊，定中能见到宇宙的缘起能见到过去未来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。修行修什么？在哪里修？就在生活当中，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啊，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就在这上练啊，这是真正的禅定。注意一定要晓得，练什么呢？练不起心，不动念啊，这个做不到。做不到练什么？练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这个也做不到。做不到也都要做到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执着一年比一年轻，分别呢一年比一年少，这就叫有功夫了。 啊，如果学佛学了多少年了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外头境界一动，你心就动了，你就起分别起执着了，你没入佛门，你学到佛的是皮毛，是知识。佛经里面所讲的境界智慧，你丝毫都没有沾到边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我们不要求别人随顺我，要求我自己要能够随顺他。啊，他做得不好也随顺，我们要能忍受。啊，不要批评，不要回报。啊，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。啊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无法无理，那是我道。现在虽然占一点小便宜，来生苦难多了，所以这不可以。天人的福报比我们大啊，但是跟本经宗旨不相应。本经宗旨把整个六道都看作是恶道，为什么呢？出不了轮回，六道轮回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，净土法门，这个法门能够帮助我们不但脱离六道轮回，还脱离十法界，一生可以成就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念小学念初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老师注重悟性。啊，对于寄诵不重视，重视悟性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读书千遍是戒律，一千遍读下去你得定，为什么？把你妄想杂念练掉了。所以他不是叫你记得书，不是叫你背书，用这种手段把你的妄想杂念给驱逐出去，恢复到清净心平等心啊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目的在此地。是外国人不懂啊，啊，叫做十倍，不是十倍，是用这种方法来修定，啊，大概知识分子对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啊，知识分子喜欢思考，啊，用这个办法一门深入，啊，不要修多，十年就修一样，这一样东西懂了。精通了，然后出力旁通，没有学过东西，它到底是一样啊？一看一接触，自然就通了，这才管用，管大用啊！ 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一门通门门通。孝道是根，思道是本呐。什么是我们的根本？父母老师啊，常常念着父母老师，人不敢做坏事啊。我做坏事，我对不起父母，我对不起老师啊。这个约束的力量太大。你要问中国的教育叫什么，佛法的教育叫什么，就叫这个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了，今天难，太难了。难在什么地方？学生没有恭敬心，那什么都学不到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不是老师不教啊，老师找不到教的对象。我那时候初学，看到老师对学生不平等，怀疑，被老师看出来了。有一天把我叫到房间，问我是不是怀疑，不是的。他就给我说了，那个认真学的不认真教他，对不起他了。不认真学的你要认真教他，结怨恨呢。我才明白了。不认真就欢欢喜喜，不结怨仇啊。好聚好散呢。这做人的原则。那做人的道理，那真正投缘有志一同的，这个谈越谈越知己，越谈越有兴趣，志不同道不合不行啊，那只是应酬应酬而已，我们在这里也学会怎么样接触这些群众。群众根性很复杂，一个大原则，绝不跟人结怨仇，这是一定要遵守，要懂得礼让，懂得谦让，决定不能有傲慢，不能有嫉妒，这些我们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，在他一生行医当中学到的。现在外面的环境，不善的诱惑太多，力量太大，这是我们要警惕的。最大的麻烦，影响最深，就是电视。现在的网络把人群教坏了，连小孩都教坏了。我们自己要有智慧。我们知道媒体影响力这么大，而且几乎全是负面的， 我们可以不看。我50多年没看过电视，网络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啊，还有手机我也不要了，干扰你，你心不清净。啊，所以像这些东西我都不用。啊，每天固定的有4个小时读经读圣贤书，有4个小时跟同学们来分享。好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都走在正道。啊，所有一切不善的远离。啊，像我们一般讲经，一堂课2个小时。我们的听众比学校学生认真的多啊。不能聚精会神啊。很不容易祝福出世啊，步步经都是圆满的啊，所以这个经义是随缘随机随缘不一样，说法了就不相同。佛所说的一切经啊，没有意思，它是从自性里头自然流出来的，因为无一切义啊，他就能随一切意。实际上无量无边的，无尽无数啊，每一个人看经有不同的意思，这不是经的意思，是人的意思啊，经没有意思，能够对治烦恼，这就是正法。如果不能对治，引发烦恼，那完全就错了。啊，那个不是佛法。啊，佛法决定是帮助众生消除烦恼，化解烦恼的啊，不会给人呢添麻烦。六道轮回的因是见思烦恼造成的，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六道轮回不是真的啊，可是众生迷了，迷的人以为他是真的，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，不能处理啊，因此佛非常慈悲，怜悯 末法时期的众生，啊，为众生介绍极乐世界弥陀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能够普应群起，一门就等于84000法门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在末法时期全能得度，进入佛的末法时代。人的知见增多了，妄想杂念不断，所以他定不下来了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所以佛说末法10000年，净土成就，我们也见到了，真的净土法门确确实实能度末法10000年的众生。那么末法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从现在往下去还有9000年，这9000年众生全靠念佛，啊，这一个法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，万修万人学，念佛感应的事件太多了，不要说过去，就在我们眼前，啊，诚心诚意，真正发愿求生，念这句佛号，啊，几天一个月，把阿弥陀佛念来的，啊，有感应见佛了。有不多，2-3年见佛，欲知实质往生的真不少啊，时有所闻啊，啊，这些人可以给我们作证呢。啊，证明世尊为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有。不是假的，确有其事，确有其人，听到了，见到这个经本，没有丝毫怀疑、犹豫，一心 诚信，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只要老实念佛啊，念佛的时候记住一个原则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黄念老为我们做一个好榜样，他往生之前每一天念14万声佛号，这不是普通人。我们看他一生的行医，真正是带众生苦啊，啊，他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啊，我们是晚年才见面，一见如故。啊，一个再来人，视现成一个普通人，啊，这一句佛号念了半年，完全达到大势至菩萨的要求，都是六根尽念相继，他全做到了。啊，欲知实质，念佛往生，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。除他老人家之外，这些年来念佛往生的人，有些我们看到了，有些我们听到的信息，确实啊，不是虚传的，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。啊，绝大多数三年成就，勇猛精进，半年一年成就的也不少啊。在末法时期，佛为我们宣说经宗，宣说无量寿经啊，念佛法门啊，确确实实这是最真实的利益。你能够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超越十法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就啊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啊。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集注啊，末法时期只要得到这一部够了，决定能成就了。 要不要用其他的法门来帮助呢？不要了，一心专注的好。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一心专念，万缘放下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人。真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“万修万人去”，一个都不漏。念佛而不能往生的，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放不下，他不能往生，他跟佛的障碍没有除掉，啊，信息不通啊。万缘放下，障碍就没有了。我这里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全知道了。我念念想往生，阿弥陀佛也知道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往生，阿弥陀佛通通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他知道。啊，到时候佛就来接引。我们在此地每一天要盼望着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天天盼望。求生净土，一定会把阿弥陀佛盼望来。啊，世间人有不少有这个概念，这一生快要过去了。啊，一切人寿修来生，啊，断恶修善啊，修来生的福报啊，也算是聪明人了。啊，一世比一世提升，这好事情。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出轮回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轮回里头自己做不了主，很可怕。来生到哪一道，业力牵着你走啊，所以与任何人都不相干自己要负100%的责任的 啊怨天尤人那罪上加罪，错了啊！所以往后的教育要把因果摆在第一，大家真正相信因果报应，就不敢为非作歹。不但不敢做坏事，坏的念头都不敢有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定要培养善心善愿啊，不会堕三恶道。一定要将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的事情要淡化，能够断掉最好，不能断掉要减轻啊，因为这种念头、这种行为都是造地狱业，非常麻烦。无论自己能不能得到利益，得多少，都不是好事情。你在这个世间能享受几天？你要落到三恶道，可麻烦了。恶鬼道里头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，鬼的寿命长啊，鬼苦啊，比人苦多了，迷惑颠倒啊。菩萨虽然慈悲，在鬼道、地狱道都实行现身说法，听的人很少。啊，所以佛在经典里常说：“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。”勉励我们的人生不容易。的人生的好处，人容易觉悟，在六道里头相比，人最容易觉悟啊，因为人这一生苦多乐少，苦多容易觉悟啊，乐少还能够修行。啊，三恶道是苦多啊，没有乐啊，它太苦了，就是贫穷修道难了。啊，得人生闻佛法，一定要珍惜。知道这个得来真正不容易啊！不知道珍惜，错过了，那叫真错了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一下突然遇到了，又当面错过，那还要一个百千万劫，你才遇到第二次。那说明不是容易遇到的事情。啊，我们试想一想，这个地球上的人口，啊，现在差不多是70亿，70亿的人，几多人闻到佛法？啊，知道有佛、佛教这段事情的，大概有1/10吧。对佛教稍稍有认识、有了解的， 那可能是百分之一。知道有净土宗的，有大乘的，可能是千分之一。学习过净宗经论的，发愿往生，但是他还有疑问，也就是信心、愿力都不够。应该是万分之一了。所以以真正接受净土经教发愿往生，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往生。往生的人不多，才晓得轮回之难处，出不去啊！怎么办？学习经教就比什么都重要，唯有经教能帮助你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了解阿弥陀佛，啊，认识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，两个对比一下，我选在哪里？啊，净宗是可以选择的。六道里面，染净、善恶是可以选择的。啊，佛教我们选择。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清净阿弥陀佛，这个好啊，决定靠得住啊。我们头脑要冷静，多想一想这个问题，打死了啊！其他的全是小事，无所谓的。啊，念佛人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在身体里面它就放光，啊，金色光明，我们人看不到，念佛的心越真诚越恭敬，光就越大，光色就越好。啊，光明大小，颜色不一样，因人而异。心安住在佛号里。除了一句佛号之外，万缘放下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 口里头只念阿弥陀佛，身体礼拜阿弥陀佛，三业恭敬。啊，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所以这个法门叫一生成就的法门。啊，这跟任何法门不相同。啊，任何法门不可能一生成就，怎么比得上往生啊？这差太远了。那佛没有妄语，句句是老实话，佛不骗人。啊，我们要真正相信，不要怀疑。勇猛境界是时候了。